成人，三餐五樂嘅知己情人。每日呢個時辰， 斯文人、 詩人、 中人、 高人、 Champion、 Everyone、 Welcome、Welcome、Welcome、Welcome、Welcome、Welcome、Welcome、Welcome、Welcome、Welcome。We will have some fun, you will never ever 滿足。公園咖啡因，這個節目我好困。But you will have some fun, you will have someone, you will 輕輕翻，人人候住這時辰，你每日記住記住記住記住得。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三点至五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摄 三点成群。 号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喂，三五成群有天怡、子豪、阿摄喺度。 我哋三个咧做电台呢个行业咧，咁喺呢一个用言语去描述一啲事物方面咧，都应该系比较精辟啲噶啦。 会好少少啦， 会好少少啦。身边会唔会有啲朋友都叫你喂，阿子豪，哇，你平时开咪咁叻咧？喂，形容一下个食物好唔好食啊？即系佢有冇睇啊？呢啲有冇人俾啲咁嘅 challenge 你咧？其实系 有少、啊，因为通常我都唔出声。 我系通常一问嘢，我啲 friend 就会话：，系、哎、职业病，职业病，职业病。 系唔系少？真系少啲， 冇好奇心噶，你哋吓唔问嘢， 你唔想知道多啲嘅咩？ 系咯， 佢失恋啊！你梗系问佢点失 恋啦？有时咧会有少少职业病嘅，就系咧，例如可能同个朋友一齐去经历过一模一样嘅嘢咁样啦，跟住佢讲到1999。你就會 好想幫佢， 係啦，好想幫佢。唔係件事係咁嘅，咁、樣即係你會 或者幾個 friend 傾偈，係佢一個講緊自己嘢，但係佢講到即係有少少詞不達意， 又或者係東一忽嗰一忽就幫佢歸納咁樣咯，係啊，會有嘅，呢、這個有嘅，係啊。咁但係你話即係如果真係指明就話，唉、哎，子豪你形容一下呢件事俾大家聽下，呢、這個就比較少啲。 冇咁做節目嘅， 係啊，同埋冇咁誇張嗰啲四大台子咁樣聚會咁樣。 之前 Christmas 去一個朋友屋企咧，佢屋企有啲類似。有幾個 board game 咁樣啦，跟住其中一個咧，我真係唔記得一個名啦，我只記得有個數字五嘅啫。 哦、，OK，OK， 你知啊？ 我知， 咁都知， 係咪咩有五秒鐘有個嘢喺度，即係要講， 係類似嗰個 board game 叫乜嘢啊？ 嗰、個 board game 係叫做五秒定律啊， 係啊 ，five second rules 啊。 总之有个五字嘅，系啦，就要讲嘢嘅。总之系， 系啊， 但系因为嗰日冇时间玩啦，最后。但系一开始咧，嗰个屋主系力声，喂，我哋一阵间咧一定要玩一次嗰个 board game 啊，咁样点点啊，我点解我未玩过噶？哎呀，因为嗰个 board game 咧系可以咧，即系要训练个嗰个 大脑思维， 系啊系啊，个口又要讲出嚟啊咁啊。咁因为咧嗰一日咧系我同我屋企嗰个都有一齐去噶嘛， 话、 哎，你两个喺度啊，我好想睇下咧，你两个玩呢啲系咪特别叻噶？ 好系、啊，即系好似咧，你同啲friend 玩大电视嗰啲咧，都觉得你电台系赢硬 嘅。证实下啫，我想睇下你玩咧，系咪唔同我哋玩嘅咁样咯？ 系咪个层次系唔同啲啊？你做讲嘢嘅职业， 跟住我即系话，冇啊！啱啱翻完工啦，我唔想再做节目玩呢啲嘢咁样。 因为我有即系买到呢盒嘢同我女玩嘅， 你训练你个女嘅。 又跟住， 其实唔系 skip 咗嗰个 game 咧，我玩咗另一个咧， 系矮人掘金啊，又系 唔系啊？现代竹签啊！ 哦，現代竹籤， 現代竹籤係我俾佢嘅個名，大家唔好千祈唔好 唔好 search 現代竹籤， 即係有一個架咧， 係我知道， 要按翻顏色擺翻啲竹籤一路啷啷啷啷， 係係啊，即係有 層層疊， 我揀咗玩嗰個咯， 有分兩節色咁樣咯，總之就有幾隻顏色組合咁樣嘅， 係我就揀玩嗰個咯， 因為嗰個係唔識講嘢嘅。 唔想講嘢 ， 你通常講咩？哇！ 我諗啦 ，或者咧，好似嗰啲小學雞咁啊，過咗啊你咁啊， 過咗你， 得咗啊你， 掂到啊， 係啊，個色唔啱，我掂咗啊咁 啊。 系系讲呢啲嘅咋，讲嚟讲去都系呢啲。 系系啊，因为嗰个咧，即系嗰个头先话五秒嗰个咧， 五秒定律， 佢就系即系会有好多嘅问题俾你，咁你就要答三个答案咁样啦。喺五秒里面你要答三个答案，例如黑色嘅物件咁样，咁你就要即刻喺五秒里面就要答到三件黑色嘅物件。 系 系啊，其实系系 即 系好攰噶。 即係似我哋玩幾多點咁咯，以前 係咯，我就覺得有啲似喎， 累緊啊，好攰噶其實，因為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題目嘅，有一啲真係即係學術題，有一啲係 有幾學術啦、 啊？學術咪真係去問你咯，例如 請講出 四種即係可能講出三種， 講出四個亞洲城市咁啊， 或者三種有直角嘅圖形咁樣咯。 哇，呢個好難， 即係可能 有直角嘅圖形， 係啊， 正方形、 長方形、 四邊形。 应该系，应该冇啊，得两种 系 啊，唔系直角三角形 哦，系哇， 直角三角形吓死人咩？系啊， 四边形唔得噶， 四边形 长方形同埋正方形都系四边形咯， 系啊，咁你输咗， 菱形都系四边形啊嘛， 系啊，咁你输， 哎呀， 哎呀， 我哋唔系学术讨论啊，即系纯粹有呢一个， 因为有啲情绪题， 真系叫呢个名喎，原来 系啊，有啲情绪 情绪题， 系啊， 用三个字形容你开心系嘛， 系啊，即系例如你做啲乜嘢，你会感觉到幸福咁样，佢会有呢啲咁样嘅题目噶，系啊，即系所以其实系有难度嘅， 关我个职业咩事、啊？ 因为佢觉得讲嘢同讲嘢有关就关你事噶啦、哦，所有同讲嘢有关都关你事。 即系有个职业系落 order 嘅，我都觉得你嘅天然你一定系好叻噶啦，咁样，因为都系讲嘢啊嘛，系咪先？ 好彩冇拣玩呢个， 好攰， 系好攰啊！我就系觉得 好攰啊，好辛苦、啊。 咁就因为我哋都俾人一种感觉就系、是，即系你讲嘢好叻啊，或者可能系形容嘢会比其他人会唔同啲。咁即系有一次有朋友问我咧，喂，阿诗其实有冇兴趣去做呢个口述嘅影像？ 呢個好難㗎，呢個 即係係咪將嗰啲電影可以即係叫做用口述，令到一啲視障人士用聽嘅方法去睇戲咁， 都可以感受到個電影啦。 但其實佢係咪已經寫好曬稿？其實你跟住嗰份稿喺嗰一個時候，你讀咗嗰句嘢出嚟咁樣。 但如果即係跟，因為我身邊即係會有做口述影像或者知道呢件事比較多啲咧，就係私訓啦。因為私訓係佢都有做啦。咁佢話其實即係。我一依我嘅記憶就係有幾種，咁有啲就係要負責撰寫埋份稿嘅。 哦， 係啦，咁因為每即係譬如可能係我寫咗份稿，可能俾子豪你去讀嘅時候，可能唔係你嗰個 style 嘛。 係 係啦，即係可能 個氣氛嗰樣嘢未必會咁貼近到。 係啦， 係 或者嗰個語速我。即係一啲嘅形容詞上面可能係我用開嘅，而你講可能未必有嗰種 feel 嘅時候咧，咁可能聽嗰個就未必感受到你睇到嘅嗰個世界咁樣嘅。咁當然有啲再有經驗嗰啲，其實就係佢哋自己即係有啲 supervisor 撰寫完之後，就去俾一啲嘅口述影像嘅人員去嘗試啦咁樣。 係。 咁就電影方面都會有呢個口述影像啦。 好難㗎其實。 好難啊！ 因為佢係講緊喺人同人嘅對白中間發生咗啲乜嘢事，你要用口述嚟到去讲翻，即系而家呢刻嗰个画面上面出现咗啲乜嘢嘢？ 但系应该系咪有啲 technique 同 rules 噶都？ 一定有嘅，一定有嘅。即系例如我有听，我有睇过， 即系要讲到几细。譬如，即系你冇理由， 系 冇理由，即系连佢对袜都讲埋，你会 miss 晒。 佢着住黑色袜，跟住 你净系形容佢个外形同埋着嘅嘢，讲咗半粒钟， 好似跑马咯， 已经去到半个钟头嘅剧情，咁唔得噶嘛？ 系三福星超前，三福星超前咁样。 其实呢个都真系，你唔好话平时讲嘢都系一个 technique 嚟， 好难啊！ 即系有啲人咧，佢就系捉唔到有啲嘢，究竟要讲得几细或者几详尽。 即系咩系重要系咪？ 系啊系啊，咁你会冇心机听噶，即系佢个前唔一定系关于一个人嘅形象，而系嗰件事嘅前设，可能或者一啲人物嘅关系嘅前设。 系， 我觉得太耐你会冇心机追落去噶啦嘛。 系啊，所以我哋就会有少少优势啦，因为我哋不嬲，即系都系会有个时间规范嘛，即系可能你有。 要喺新聞交通之前要講曬， 就要講曬， 一唔出聲我即刻等咗上嚟啊！咁樣 你有十秒，你就要十秒填滿佢咁樣，咁係有少少優勢嘅。 係口述影像，如果講戲方面咧，我自問就真係唔夠能力啦， 好驚。 咁但如果 佢有啲 training 嘅，應該係你即係我哋無停停就咁去嘅話。梗係唔識啦，就算我哋做呢個職業都唔會識，但係佢應該係有 training 令到你拿捏到個竅門。 嗰陣時睇阿思芬有啲 post 咧，佢有分享咧，就係話佢去例如一啲唔知頒獎禮啊。 定唔知係係或者係啲比賽啊咁樣咧，佢都會有一啲即係口述影像噶嘛。咁佢嗰啲咧就係、是、真係咧現場直播嘅時間咧，佢哋就係有一排人啦，有幾個人坐咗喺度嘅，即係嗰啲口述影像員咁樣幾個人咁樣坐咗喺度。 係輪流係嘛？ 我唔知係輪流定係可能佢係負責即係講唔同嘅語言定係點？呢、這個我就唔 定 係 唔同對手。 系可能系， 即系可能对内你系讲 A， 我讲 B 咁啊，系咪？ 系啊，又或者 如果唔系一个人讲，即系气都断噶嘛，可能。 又或者轮流咯，即系可能真系轮流。 即系你谂下，如果系篮球赛嘅先算啦， 系 咁你咁嗰、那个波来波往咁激烈，咁速度咁快， 系啦，天而传咗俾阿 师，你唔知打高分嘛？你如果一个人讲系真系好攰，好似 好攰啊！ 正正想就系讲咧，就即系譬如嗰口述嘅球赛方面咧，我只有信心，因为系。我睇咗好多年啊嘛，咁然之后即系最近睇到一个嘅新闻就系咧，法国有一间嘅即系科技公司啦，佢就即系研发咗咧一个嘅平板咁样啦，即系我哋有阵时细个我哋都会玩下啲桌上嘅啲篮球机或者桌球机嗰啲咁嘅 size 嘅，咁咧咁上边咧其实咧系佢系整咗三种嘅模式啦，咁啊三样嘢嘅，咁就系有足球啦、榄球啦，同埋呢个篮球嘅，咁嗰个波上边咧其实咧嗰个波咧会按住嗰个比赛去啦。譬如若然咧，嗰、那個波上面咧係會有成個球場嘅嗰個嘅 size， 跟住會有個波嘅。若然咧個波由左邊斬到右邊，喺嗰個波上面咧就會嗰個磁石個波咧就會由左邊喐到右邊，俾、哦、一啲可能視障嘅人士，除咗聽呢一個口述嘅賽事， 可以摸到， 可以摸到個波究竟去邊度啦， 或者嗰個距離嘅比例咁係嘛？ 係啦， 但係嗰、那個、哦、即係呢一個桌上面嗰、那個嗰、那個磁石係由。电脑控制啊，定系点啊？ 应该系跟翻嗰个赛事同步嘅做， 即系佢有个 program 咯， 系咯，佢即系由唔需要有一个第三者去操控嗰样嘢啊。 唔需要， 我系个视障人士，我就直接攞住嗰个桌上嘅机， 系啦， 咁就已经佢会收到 个资讯， 系咯，佢就会自己显示噶啦喺上面，我就可以摸住嗰粒磁石代表嗰、那个。進攻或者個波咁樣， 係啦。咁所以其實對於一啲即係視障嘅人，佢、去投入或者享受呢一個嘅運動嘅賽事嚟講咧，其實係再方便好多， 多咗一個 資訊徑 咯，可以話 係。係啊，即係雖然我哋即係又感受唔到嗰種感覺究竟係點樣，但係我都有略略立過下呢一單新聞咧。佢即係有用到嘅一啲即係參加者啦，佢哋其實係覺得好好嘅，即係好開心，因為嗰種開心係佢好似真係好親臨現場，我真係 feel 到嗰個賽事發生啲咩，因為佢有啲係直頭係去到現場一邊。睇住個現場踢波， 附加呢個 就拎住呢部機，跟住喺度摸咁樣噶嘛。 係就係佢，譬如假設係籃球或者足球嗰啲先算啦，佢就係摸到嗰個磁石，可能我距離我摸到嗰個龍門或者嗰、那個可以得分點。好近嘅時候，咁我哋現場睇你一定會嗌噶嘛，有歡呼。咁佢同一時間佢又。即係可以將個歡呼升落去佢嗰個桌面呢部機，我覺得係呢一個即係交匯會幾興奮咯，即係可能令到視障人士 係啊，同埋以前睇過有個理論就係話咧，即係可能我哋而家普通人咁樣啦，我哋其實好多時候都依賴咗眼睛啊，咁變咗咧，我哋其他嘅觸覺咧係全部係即係唔可以話完全係退化啦， 冇咁敏感， 冇咁靈敏啦，冇咁sensitive 啦，佢嘅意思係咁，所以佢話即係如果可以嘅話，你不如試下摆低你双眼，即系用下其他嘅 感官 嚟到去感受呢个世界啦。咁佢咁样去鼓励大家咁样啦。佢话咧，即系有啲人系真系尝试咧，真系戴住啲眼罩唔睇，跟住就去周围去摸啊，去听啊咁样咧。佢话发现，哇，原来我周围嘅环境系有咁多一啲我以前从来都冇关注过嘅嘢咁样。咁佢话原来咧，即系有一个嘅例子就系话咧，嗰、那个人佢话佢屋企系原来系会听到有一啲。即系好微弱嘅琴音，佢话以前佢一直都唔知嘅，即系佢话用眼睛用得多嘅时候，佢一直都听唔到。但系佢话当遮住咗对眼嘅时候，佢就发现哦，原来一直都有人喺度，即系喺度练琴又好，或者系点样，即系佢话咁样就会听得到啦，咁样。 唔系灵异嘢嚟嘅， 佢系觉得自己听嘢听得多咗、远咗。系啊，闊咗咁樣嘅，咁佢即係個感受又會唔同咗咁樣咯。 係，大家合埋眼試下聽一聽我哋嘅三五成群，睇下會唔會有啲奇怪嘅 有奇怪 feel 啊？ 係 啊，咁咪星期二咯。 眼睛好好拍下，共处每一秒，再不怕拣错按钮，凭据被抹掉。下雪天不开暖炉，但有你的笑，如星照食水亦越来越少，黎明前何妨取夏天支票，凭绵绵情话吐心笑。电视和电脑现在无用了，全城街道及杂草掩盖了，没唱机不紧要，没耳筒不紧要，随时能给你自创曲调。沿路有个放弃，放弃，放弃，心声响起了，完了文明之后，没乐趣在心跳。其实有你，有爱，有说有笑，不跑不紧要，无算流流转掌，没电讯去干扰。在我终于带你蜜月，未靠手机去慰藉了尚未停电的生活，日夜忙但过得很无聊。这片废土当花都散播，信我俩可以到老，个个不信你我能活到。儿女学走廊，大地停电了，万物停电了，食物和食水亦越来越少，黎明前何妨取夏天指标。情话到心笑，电视和电脑现在无用了，全城街道及杂草掩盖了，没唱机不紧要，没耳筒不紧要，随时能给你自创曲调。 听我有 Gordon Flanders 的全新派台歌曲《全世界停电》第二年。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广东汕尾以南海域发生4.2级地震，本港天文台接获超过10个市民报告，话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地震在下午2:40发生，震央位于香港东南大约20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天文台话，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在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并且在静止中的人有感到震动。国泰航空日前有两班尼泊尔抵港航班，有乘客怀疑食物中毒。卫生防护中心话，两宗个案涉及的人数增加至36人。受影響人士有相似病徵，同病發前曾經進食相類似的食物，相信有流行病學關聯，呼籲曾經乘坐這兩個航班由加德滿都抵港的旅客致電中心熱線2125-2372，以便提供適切的健康評估。衛生防護中心說，正循不同方面全面調查兩宗個案，例如相關航班提供的共同食物，包括麵包、紅菜頭沙律和其他登機前在機場或尼泊爾境內進食的食物。中心又說，調查顯示相關食物的儲存溫度和方法合適， 由於紅菜頭沙律涉及人手製作的工序較多，而進食前無需再經翻譯。為審慎起見，中心已經指示有關處所即時暫停供應紅菜頭沙律。央視新聞報導，人口販運受害者中國演員王星將會在今日晚間乘坐飛機回中國。王星月初一度在泰緬邊境失聯，中國駐泰國清邁總領館其後與泰國有關方面和家屬密切溝通，全力查找。泰國警方日前確認找到王星，說王星是人口販運受害者，被騙出國參與選舉，經泰國前往鄰國，但到達鄰國之後發現受騙。警方澄清王星沒有受到人身傷害，網上流傳的腿部受傷傳言並不屬實。被接到泰國達府的王星接受當地傳媒採訪，說感謝泰國政府和移民局的幫助，令他安全抵達當地。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朝早持续寒冷，市区气温在11度左右，新界部分地区和高地严寒，日夜温差颇大。日间非常干燥，星期一朝早仍然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60点，跌180点，总成交金额126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5点，跌18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售价，腾讯控股371.2跌2.2，恒生中国企业70.54跌8毫，盈富基金19.24跌0.9，中芯国际32.4升9.5，小米集团33.6跌0.5，美团139.4跌5蚊，阿里巴巴79.7跌9毫，微盟集团1.93跌1.25，中国平安41蚊跌0.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4，日元158.43，瑞士法郎0.913，加元1.441，人民幣7.333，英磅對美元1.229，歐元對美元1.029，澳元對美元0.62，新西蘭元對美元0.559。日經平均指數報39190點，跌414點。港金報24820蚊，升1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676美元。卖出26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翻啊，喺港岛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中环二号码头嘅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排到去干诺道西近中山纪念公园。另外，九龙方面，较早时九龙城回旋处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运头塘村之前啦，曾经有坏车噶，坏车已经离开咗啦，咁但系仍然系有车龙，龙尾系排到去大埔滘新围，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遮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转去跑马地嘅龙尾啦，就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去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去到合和中心，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的车龙去到门牌102号。 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的车龙去到梳亚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开已经有车龙噶啦，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咧系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同袍聚首，千里最红，不为私怨，只求公道。秦浩、李乃文，君子报仇。国剧八三零三大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点样先可以更好咁提速发展，开发更多创新、更好用嘅产品，推动优势产业更多元化，增添动能，有更绿色、更宜居嘅生活环境。我哋要善用资源，汇聚力量，推动更繁荣发展，建设更美好未来。2025至26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请上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 健威健威，你中唔中意食糖噶？ 阿 l 我梗系中意啦，不过而家食少咗一阵。 哦，咁啊算啦，我咁啱有个亲戚喺外国买咗包了结糖俾我，好好食嘅，奶香味又重，果仁又脆，仲要唔系好甜。 哦，咁啊，你都系俾我了结咗佢啦。 了结糖真系好吸引噶，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 洪健威知识会社等我话你知啦。 你终于请咗个印尼姐姐帮手，系咪轻松好多呢？ 系啊，有人帮手做家务咧，实在太好啦！ 唔止，仲有人照顾你一日三餐， 仲可以食到好多正宗印尼美食添。我最中意食咧就系印尼炒饭同埋沙律啦。 咁佢哋嘅印尼文，你又识唔识讲呢 ？Gado gado nasi kuning。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思培、Shinsa、Beautiful Sunday。 近年大家对饮水都有好高的要求，有些人说要饮软水，有些人说要饮硬水，究竟他们是怎么分的？ 水的软和硬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 mineral 矿物质，如果好像欧洲那些呢，它水里面的矿物质多，它的水就会硬，好像日本因为它水里面的 mineral 很少，日本的水就好像很软。 要学会喝一杯好的水，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你终于请咗个印尼姐姐帮手，系咪轻松好多呢？ 系啊，有人帮手做家务咧，实在太好啦！ 唔止，仲有人照顾你一日三餐， 仲可以食到好多正宗印尼美食添。我最中意食咧就系印尼炒饭同埋沙律啦。 咁佢哋嘅印尼文，你又识唔识讲呢 ？Gado gado nasi kuning。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思培、Shinsa、Beautiful Sunday。 CIBS 人人广播， 科技的进步对酒店业有什么影响呢？等大学讲师刘欣林博士话你知。 前几年都已经开始变的了，尤其是现在基本上是上网订酒店，我们行内就叫做是 OTA， 就是 Online Travel Agents， 就是经过这一间是电子系统就是订。 更多关于酒店业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星级酒店》，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摄，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阿摄，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阿摄。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 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Search Engine， 今日我哋有阿 Mike 曾比达喺度嘅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达， 低音咗咁多嘅， 仲要练低音啊？ 呢排练紧啲低音啊你？ 好重啊啲低音 ，chest 好劲啊， 啲 bass 好劲啊， 同埋呢排佢应该系练紧个 body 咯。我头先咧喺出边咧港台嗰个 reception 见到佢嘅时候咧， 喺度做紧运动啊？ 唔系啊，佢喺度食，佢喺度食紧啲健康饭团啊，嗰啲咁样， 食鸡胸啊， 食鸡胸啊， 好好味啊，真系，我中意啊。 港台个门口野餐，但系食啲好健康嘅嘢咁样。 我哋港台啲人系好中意留意佢 body 哦。骚动即系阿宾神又特登又唔知点样摸下佢啊，成日 系啊，摸人个胸啊，好衰啊！ 但系你系其实长期都有控制自己嘅飲食啊，定真系咁啱呢一排即系可能操 fit 紧少少又俾我撞破咁样咧？ 其实我长期都冇乜点控制嘅，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咧，2025年啊嘛，系咪先？咁我都要真系为自己做翻嘢，开个靓头。咁啊，我觉得第一件事为自己做就系控制好自己呢个贪食的欲望啊，因为我真系好中意食嘢，即系我可以，即系大家嘅十分饱，我嘅十分饱系大家十二分饱咯。我系好夸张嗰种嚟噶，咁所以我觉得啊，唔得，新一年我一定要俾我自己有啲唔同嘅嘢出嚟，咁所以我就。喺2024年尾就开始逼自己做 gym， 哦，即系完咗生日之后就逼自己做 gym 啦。 系啊，佢生日嗰阵都逼紧自己做 gym 啊。啲粉丝同我庆祝嘅时候，佢知道我中意食冬粒， 系 啊，咁啊， 肥嘢、肥仔嘢、肥仔嘢， 买咗好多冬粒俾我食，跟住我唔食得啦，跟住仲有几盒葡挞啊咁样嗰啲咧，全部啲我好中意食嘅甜嘢。 咁一路以嚟，你公司有冇尝试过劝喻你噶？即系话啊，你都要即系控制下自己嘅体重啦，系啊， 太过人哋摸住你。 sharp 啲啊， 做到星式嘅推全， 因为我相信咧，你公司嘅人一定见识过你十二分饱嗰单呢单嘢噶嘛。 咁有 系咯，佢哋有冇曾经出过声嘅咧？ 佢哋冇，我入行咁多年，好似都冇乜点出过声。关于我身形嘅话， 因为其实你望落去都唔系真系好。好咯，唔覺得你係肥嗰？ 佢係早期出道嘅時候有少少肉， 真係有啲肥嘅。 嗰啲叫 baby fat 啊， 講得唔好聽。唔係啊，我真係咧自己去對比翻啱啱出道嘅自己同現在嘅自己，嗰陣係真係妥肥嘅。有啲时候缩嘅， 而家系回春咗。 而家希望可以逼自己回少少春啦，咁样 你觉得除咗外形咧，你觉得同啱啱出道嘅时候嘅自己最大嘅改变系咩咧？ 最大改变，我啱啱出道唔系好识讲嘢，吓依家讲嘢叫流利少少啦，系啦，同埋识得。接下大家啲说话啦，以前比较唔好识嘅，我觉得 怕丑啲咯， 系啊，比较内敛啲。我依家都内嘅，系啦，系不过外咗好多咯，依咗好多咯。 OK OK， 但系头先你一讲到食咧，我即刻谂起咧，因为咧嗱，你即系早两年时间，其实都系喺即系内地发展比较多啦，内地伙食出名好啊嘛， 系、 会唔会其实真系好多诱惑咧？其实。 哦，都系嘅，真系嘅。我喺最衰嗰样嘢咩？好方便嘅一个 app 咧，揿个掣，你 送到你府上， 最快20分钟啲嘢就送上嚟啦。你坐喺自己间房喺度玩玩下电脑，啲嘢食就到了。好恐怖啊！呢件事，你嗌百几蚊，跟住嗰啲串烧咧，跟住就一大炸送上嚟，跟住一摊开晒，成个台面都系，好恐怖啊！呢件事， 睇嚟你试过， 哇，成日试添啊！跟住你觉得你好似唔系使咗好多钱，但系有一大堆嘢食， 换嚟好多嘢， 系啊！跟住你好似日日都喺度食紧咁。我有一次试过喺内地拍一。即係最緊拍啲宣傳嘅嘢啦，咁我諗由朝早10点拍到夜晚10点到啦，我冇餓過，我每2个钟食一次，跟住由 burger 食到去蟹皇拌面，跟住食到去點心，係佢哋怕我餓啊，跟住係咁嗌，係 嘛？食俾你 啊，係啊，跟住又有嘢飲又成，好恐怖呢件事。 可能喺佢哋眼中，佢哋覺得你都仲係發育嘅青少年。 消耗到，消耗到， 唔系你自己嗌，系人哋帮你嗌。 即系我都要嗌啲嘅，我都嗌啲嘅， 咁兩個鐘就食一次飯啦。哇、哦！ 其實你個人即係咁需要即係食物嘅吸收嘅話，咁你蘇前你有啲嘢又未必又食得，又要 keep 到最好嘅狀態，咁好矛盾、啊，內心交戰、啊。 即係唱歌壞就冇嘅，咁但係睇起上去就會你個人有少少肥腫難分咁。做嘢嚟讲又 系咯，系外表上咯， 系啊，好似我之前拍嘢都系嘅，即系试过几次就系食得好夸张， 好金， 系啦，好夸张，好金，跟住之后咧，第二日咧上台嘅时候，哇，影嗰啲相咧有啲难 P 添啊，要 P 都 P 唔到啊，咁后来就唉，真系唔够胆食咁多，系啊，咁啊再加埋，希望今年真系开好头啦，就真系逼自己，诶，依家就细食咗啦，同埋食得清淡啲咯。 但系而家练嘢嘅指标系 Tyson Yoshi 嘅篮半球嘛， 我觉得各个目标唔同嘅、嗯，我篮半球冇佢篮半球咁夸张，所以我都系唔好搞咁多嘢啦。系，即系个人好睇，个身形 OK 就好啦，就开心噶啦已经。 唔喺香港工作嘅时候，除咗即系伙食可能会对自己好啲啦、嗯，但系我想话会唔会影响到你做歌嘅 routine 嘅？即系会唔会话啊？如果我唔喺香港做嘢咧，我未必会带晒咁多架餐去做歌啊？定还是唔系啊？我都全副武装噶。 唔系，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外出公干嘅时候就反而。容易啲自己寫嘢，即係我中意自己帶支吉他出嚟走嘅，係、 嗯、 啊，即係去邊都好，你都拿住支吉他，因為方便啊嘛， 係 啊，我啲細細支咁樣，冇嘢做就拿支吉他就是但彈啲，唔知彈彈下就會有，可能有陣時喺香港喺屋企有好似好多嘢分神咁樣，你會覺得係啊，都唔係引誘，你覺得自己好似好多嘢未做，可能你覺得你想執屋啊， 哦、 或者你想哎呀今日未做呢樣未做嗰樣，好多呢啲嘢噶，咁但係你出去做嘢、哦，可能你住酒店嘅時候。啊、好似冇咁多嘢煩，你就容易啲揸住啲吉他，真係自己寫啲嘢出嚟咯。 係、嗯、啊，咁、嗯、但係會唔會話喺即係內地工作嘅時候會好多應酬咧？即係你知道好多時候有好多飯局啊，阿陳總好想見下你、啊，不如一齊出去食個飯啦、啊，咁樣會唔會多呢啲 監製啊？ 係 啊，又識下呢啲音樂人啊，咁樣會唔會多呢啲咧？因為可能喺香港就係、大家識就係喺個 show 嗰度就係大家見個面傾下偈咁樣，就可能少啲之後再約咁樣，會唔會喺內地又會多翻呢啲嘢咧？ 都有嘅，都多嘅，但系可能外人比较接啲咧，系啦。虽然 E 好多，但系都 I 嘅，咁所以又唔系话特别好经常有。 要不要喝？ 诶，不喝不喝，吃吃吃吃吃，系咁夹咯，系咁自己食咯。 有冇试过？即系有冇试过啲行埋嚟就饮嘢啦咁样？ 因为我唔系特别饮嘅，即 系通常点挡咧就系、是。 啊，不喝不喝，吃吃吃，来吃吃吃，哎，攞个饭碗就嚟噶啦， 就系放低个杯，攞起碗， 攞碗 就系佢嘅策略啦，咁样 系啦，跟住入边装咗好多嘢食，跟住就开始啦， 而且好忙，拎到几把口， 起身握手仲喺度食紧，I'm very 你好咁样咯， 喺内地嘅呢段时间，有冇话边一个城市即系最吸引到你，令到你真系觉得哇呢度嘅风土人情啊，甚至乎俾你嘅创作灵感系都几多下嘅咧，其实。 我都系揀翻长沙， 系、 因为真系第一个去嘅内地嘅城市，喺嗰度亦都拍节目多人认识。咁其实后面再 visit 翻呢个地方嘅时候，其实都觉得呢一个地方系好舒服嘅。可能嗰度啲人或者系喺嗰度同大家做嘢嗰个氛围感好好。我都冇可以去几多次，即系可能去做嘢又好，自己去玩都好，我去长沙嘅时候，我都有呢个比较舒服嘅感觉咯。 但有冇文化差異嘅咧？其實即係雖然即係都係大家喺同一個地方，但係會唔會話有啲嘢係會好唔同我啲習慣嗰樣嘢？ 辣咯，長沙好辣咯啲嘢，係啦。 你食唔到辣嘅咩？ 我唔好食得辣 嘅 啫。 我以為你咁中意食嘢嘅人應該都， 但係你 咩口味都 OK 嘅添。 哦，少少 OK 嘅，但係長沙嗰啲辣係你食唔到落肚嘅辣嚟嘅，係、即係你 重慶四川啲辣嚟 嘅，係 啊，佢係比嗰啲更加辣㗎，係啊。咁所以最大文化差異喺呢度咯，嘢食上面。但是你说真的工作起上来，我觉得其实都没什么大的差别。 今天呢，我们除了了解 Mike 之前去内地公干他的状况是怎样，还有我们今天呢都请他呢参与我们你 search 我不到这个环节的。看看他今天呢有什么东西给我们再深入了解他多一点。 三五成你 search 我不到。 你个 Q 是 哈哈哈哈两个字改名， 是不是很简单地就是入行的时候 改艺名、 是啦，就是用啲记啊，啲 fans 用啲嗌啊咁样。 是不是入行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 不是 近期的。 都不近期的啦，比较小 个。哦，我知道了， 小个的时候。 是啊， 小个的时候家人帮你改名的是。 咁又唔 系屋企人帮你， 系屋企人，好难自己改嘅又真系。 隔篱屋阿陈伯， 我意思即系有帮你二次改名嘅。 系嘅，系嘅，但系都啊，俾多个 tips 就系改姓， 改姓 好夸张， 姓系 姓啊，系啊。 咦，咁呢个系 姓氏个姓， 呢个系牵涉到原生家庭嘅问题嚟噶咯，系咪啊？ 关唔关家庭问题事嘅？唔系好笑晒嘅、 都唔系，都唔关家庭事。但系 即系你改过姓嘅，真系 系我真系改过姓嘅。吓， 我哋而家系 估我个姓系咩？ 估你原本个姓系咩？ 系啊， 但系同个曾字有关嘅， 冇关嘅， 冇关 冇关嘅。 但系我好有兴趣，反而想知佢即系点解会改咗个姓咯、 即系如果大家估啱，我就讲呢个答案出嚟，系古仔出嚟。大家估唔啱就唔使听啦，系咪？因为就完 了。冇啦， 好想知、啊。 我真系冇识过人改姓啊，大佬。 但系嗰个原本嗰个姓系都多人姓嘅，定或者一啲好特别嘅？ 即系冇人姓嘅？ 有人姓， 有人姓嘅， 有人姓嘅，有亦都有著名嘅 artist 系呢个姓嘅，系啦。 著名嘅 artist 啊，咁但系佢又唔算系多人、啊。 通常去到咧换姓改名换姓嘛，我哋话 系 做一啲唔见得过嘅， 唔通佢好细个嘅时候就差人钱， 或者归隐啊，归隐田园嗰啲就会改名换姓。 可能我系。由田园翻翻出嚟噶 嘛，好著名的、 叫田比特咁样， 田 会唔会真 啊？或者山比特、海比特咁样， 海比特都几好嘅， 会唔会真系其实好搞笑噶？佢真系姓邱啊，本身 邱比特， 花名又有， 换花又我哋噶嘛？ 唔系，因为你改姓呢个好难联想，因为有啲朋友改姓就可能系即系佢妈妈改嫁，或者可能系佢决定系跟妈妈姓唔跟爸爸姓啦，咁呢啲状况，但系似阿 Mike 呢个笑晒口嘅又唔似系， 你系全家一齐改啊，定系你自己改啊？ 呢个问题都好搞笑， 兄弟姊妹都一齐改嘅， 全家一齐 系家庭的东西嚟嘅， 家庭的东西 系关唔关风水事噶、啊？咁 其实个原因有少少有趣嘅，就唔关风水事，不过原因本身就少少有趣。 OK， 好，我哋可唔可以咁样啊？你先话俾我听你本身嘅姓系乜嘢，我哋再估下嗰个有趣嘅原因啊。咁好似容易着手啲系咪咧？ 因为百家姓太多 系 嘛？ 系啊， 我估姓容易啲喎， 系 都得嘅。 咁陈啦，我你 每人估一个啦，起码都俾 面。我估系姓张， 张比特 系。 我估姓牛啊， 牛 比特牛 哦，比特 系啦、 啊。我估羊 比 特。 咁啊，使唔使补多个马？ 咁你蛇俾就 啦。有冇咧？有冇人近咧？ 其实都 冇得近啊！ 冇得近， 系啱定系错 啊？系啊，我以前个姓系姓梅嘅， 梅 艳芳个梅系啊， 梅比特 系啊， 但系好特别喎、 啊，所以嗱，好似梅姐咁咯，呢个名 特别 好著名嘅艺人嘅有姓 系啊系啊 系 系系啦， 咁但系成家都会改，其实就系唔通即系风水师测到你，哇唔得，你子孙中呢一个字咧，即系 对 足几世啦， 家运唔好啊， 唔好啊咁样 系啦。 我、哦、其實唔係嘅，要講故仔啦喎！呢個 moment， 要 啊！你講得好想知道我。 其實咧係因為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我應該係五歲六歲嘅時候先喺香港生活同發展啦。咁、 啊啊、 我爸爸其實嚟先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咧，當時好似有啲文件上啲乜嘢出錯，咁佢個名咧係要改嘅，咁佢就。本身姓曾啊嘛，咁唔知點解咧？當其時咧，佢嘅身份證咧就需要改曬成個名，係啦，咁佢就改咗另外一個即係類近嘅名，但係個姓又改咗就姓梅咁樣。咁跟住我哋嚟咗香港之後咧，咁讀書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變咗全家都要報我哋個姓都係姓梅。 報翻個姓啦。 係啦，咁後來去到大家即係我阿媽決定就話，不如大家十八歲之後我哋改翻個祖姓啦，改翻真正嗰個姓啦咁樣。咁咧，我家 姐第一個十八歲，即係到咗佢十八歲嘅時候，佢就改啦。咁我去到之後，大家第二我阿哥要改啦，咁去到我嘅時候咧，我都要改啦。咁所以十八歲咧，我就改翻姓曾咁樣啦。 哦， 係啦， 即係文件上嘅出錯導致到要姓梅一輪， 即係梅。 十八歲以前係姓梅， 十八歲 以後 咯， 十八歲以後係 姓曾 嘅， 係啦。 但係需唔需要即係同朋友解釋講呢啲㗎？即係你 我都要 改翻咁啊！你而家唔好叫我梅比特啦， 你叫翻我曾比特啦，要解釋翻嘅。 好難喎，啲小學同學成日都係全朵咁樣嗌㗎嘛。 有啲依家都 中學同學都會㗎嘛。 依家都有陣時會嗌翻我呢個名啊， 梅仔咁啊， 梅比特 小梅 嗌翻我呢個。 你会意识到系嗌自己嘅系咪？ 系啊，我其实冇乜所谓，即系大家记得彼得咪得咯。 你睇最紧要呢个啫嘛，系咪先？个姓冇乜所谓嘅，系啦。 都真系好特别喎，呢个 系。所以我估原因仲难估，我觉得呢个。 哦，都系啊！以前嗰一辈嚟香港嘅时候咧，好多时我身份证嗰啲出生日期啊、嗰啲名啊，全部嘢唔知点解咧都有所调整嘅。 有啲错漏嘅点都，咁所以系啦，就导致咗呢个梅比特 嘅出现啦。咁啊，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Yeah, yeah, yeah. 留阿拉丁身边英勇战斗，背上了你虔诚加速。 变沙漠传奇 ，No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长期下跟你亲吻甜腻，扮作默契转身后回你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咒，明白我知不会罢手。 阿 Mike 曾比特嘅广东歌曲《魔毡》，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佢介绍佢嘅新歌啊！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 这样东西我答你不到。 阿仙 有没有其他东西帮到你呢？ 阿仙 哈哈哈，咪找埋啲咁嘅笑讲啦。 但是现在没有，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道。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search engine。 今日我哋有曾比特喺度嘅。 Hello， 大家好，我系咪曾比特。 系，不过多谢你话咗一个惊天嘅秘密俾我哋知。 即系会写落维基，我觉得系。 可以写嘅呢个都。 你啲 fans 知唔知噶？ 唔知啊，大家第一个知。 哇！ 系啊。 即系唔系18岁之前认识佢嘅嗰啲人都会知咯， 啊系啦，系 呢个叫 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都知。 咁但系啲可能啲 fans 甚至乎可能系内地嘅粉丝，其实都好中意帮偶像，可能系改啲嘅昵称啊，或者啲唔同嘅称呼啊嘛。 佢哋自己啲粉丝名啊， 系啦系啦。咁你有冇咧？系啦。 佢嗌嗰啲好可愛嘅名咯， 小特小特嗰啲係咪啊？ 唔係，佢嗌豬豬咯。 嚇咁情侶嘅？ 係啊，即係大家都嗌豬咯。因為我細個咧，我拍節目有講過就係咧，我細個咧，我嘅花名叫豬八戒，係因為我好中意食嘢。跟住又好好动咁样，系啦，用咩啫？中意食嘢，中意食嘢冇罪嘅， 冇罪。 细个真系好爱呢个名。 中意食嘢同好动系冇抵触嘅， 冇抵触嘅呢件事系啊。咁因为成日闯祸啊嘛，即系好似《西游记》猪八戒咁，成日都会闯祸咁样。咁所以我细个名叫猪八戒，咁大家就觉得呢个名摆喺我度都几得意，就慢慢演变下就变咗猪猪啦，咁即系类似咁样咯。 即系你真系啲 fans meeting 嘅时候，你行出嚟，佢哋就会嗌猪猪猪猪 咁样。咁唔会打字嗰阵会留言咁样，咁但系话阿妈阿妈咁咯， 我以为嗌疯狂嗌就都系嗌猪猪， 咪猪珍珠系系都有噶，即系类似咁样， 有时都 会 有嘅， 系啊， 好肉麻，好爱啊， 系我啲粉丝真系好爱我。 咁你对 fans 嘅爱嘅回报就系即系做好嘅音乐啦，定系 唱好嘅歌？ 今次派台 Talk to Me 咧，我睇到话你好似筹备呢首歌系用咗差唔多成年嘅时间嘅。 都是的， 呢成年是究竟做了啲乜嘢要去即系筹备呢一首歌咧？个步骤大概是点嘅咧？ 健身啦、啊，用了成年去为咗 MV。 喂，你着西装喎、啊，健身。 唔系啦，你个 MV 着好多衫噶、啊， 长袖衫、 啊。你唔好以为我哋即系有眼镜啊，睇唔清楚、啊。 你系咪会拍一个 除衫 版嘅版本先？ 即系拍猪猪嘅版本啦， 唔系即系咁讲啫，系啦。可能我呢个提议唔错嘅，未来可以发展下， 系啦。 每个 MV 都有个路上本身嘅， 系 mock to me 真系 mock to me， mock 三嘅 mock。 我对唔住你食嗰啲鸡胸， 系啊，真系好紧要。唔系因为咧，呢首歌本身录好咗之后，因为喺2023年嗰阵咧，其实录起晒噶啦。咁但系当其时，我哋都觉得唔系一个最好嘅版本，咁啊當其時都遇上好多我稱呼為阻滯啦，咁公司內部都有好多嘅變動啦，咁當其時亦都有身邊嘅一啲朋友亦都離開咗，咁樣一個好好嘅前輩離開咗嗰段時間，咁所以覺得呢首歌喺當其時錄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唔係 perfect 嘅。咁呢首歌其實各自一段時間，咁去到後來所有嘅團隊新上任之後咧，咁其實就已經開始準備重啟一啲出歌嘅計劃，咁呢兩首歌就被我想起啦，咁我就去問咁呢兩首歌可唔可以出咁樣？ 呢兩首歌嘅意思就係 Talk to Me 同埋， 就另外一首歌就未出嘅，咁啊之後， 哦、okay, 即係錄咗兩首都係未出嘅嗰陣時。 咁跟住之後，因為我其實最中意就係呢一首 Talk to Me， 咁我就不如我哋可唔可以試下出咗呢首先？咁我就話入邊嘅 track 其實我哋都覺得，即係我覺得唔係最完美，可唔可以再重新錄過？我就再自己花多少少時間咁啊。將段 rap 再寫過啦，將入面一啲字句咧，咁我覺得可以再調整，咁咪再調整一下咁樣。咁尤其是段 rap 啦，因為今次呢個 rap 咧本身係我 rap 嘅，咁但係咧我 rap 嘅時候咧，我覺得哇呢一件事如果播出去的話，應該毀壞咗我嘅成個職業生涯，咁所以我就覺得都係唔好冒險啦。 你有冇試過喺錄音室度即係 rap 下個效果係？ 有啊有啊，錄完之後大家都一致 say no 嘅，好少可以見咁一致，咁大家都 say no。 我哋 delete 咗佢啦， 佢 delete 咗。 但係都檢到下佢衰乜嘢咧？你覺得係？ 我真係覺得我未拿捏到嗰個 rap 嘅狀態係點樣，因為佢妥快，同埋咧佢本身係普通話嚟嘅，其實嗰個感覺咧有少少。即你會覺得好似硬係爭少少嘢咁，咁我哋後來就揾咗我喺全民造星嘅戰友啦，細莊，咁佢幫我寫一段英文嘅 rap 完之後 ，Oh my God， 仲大鑊，係啦，咁我覺得就我哋都係算啦。咁但係咧，其實揾 rapper rap 咧都有個唔好嘅地方，因為太重，好 hip hop 嗰件事。咁有一日我沖涼忽發奇想咧，就覺得如果揾小朋友嘅聲會點樣咧？咁我就喺我自己 唱歌學校入邊揾咗幾個小朋友嚟試，咁跟住就揀咗兩位小妹妹去錄咗呢個 rap。佢哋兩個都係講緊青春期嗰啲年紀，好有嗰種少女嘅心事的感覺，就覺得呢個唔係需要好 rap， 反而係好同你講呢番説話。咁我覺得佢兩個個效果都做得幾，即係。嗰件事都幾特別咯， 但係會唔會話有啲即係例子就係、是、即係可能係個小朋友上先嘅，上上下即係個媽話 啊，其實可唔可以教埋我嘅咧？咁樣 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即係方向嘅、哦、 親子堂？親子堂，我覺得你呢一個提議好好，我可以試一下先，暫時未試過，但可以 sell 下嘅，係啦，親子堂。 咁講翻 Talk to Me 呢首歌，其實佢我覺得 Talk to Me 都有一種未去唔係去親情嘅，但我覺得嗰種温情係有喺入面嘅，即係嗰種、嗯、啊，我可以 back up 你。我可以扶持你，你有乜嘢可以同我讲？呢、這个 message 其实一开始系点样 attach 落呢首歌咧？系你谂咗呢个方向先啦，定系点样喺呢首歌入边发掘到嘅咧？ 喺2023年开始啦，其实都有呢个想法，想做一啲呢类型嘅歌，就系为呢个世界带嚟一啲可能正能量少少嘅嘢啦，可能有啲老土，但系我觉得好需要，因为。after 疫情嘅，尤其是好多嘅負面嘢，經常會喺我哋心入邊，即係可能工作嘅壓力啊，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啊，或者係家庭啊，好多嘅一啲唔好嘅情緒咧，有陣時你冇一個地方可以發泄，一路 keep 住屈住自己嘅時候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話都市人好多情緒病，即係可能有好多心入邊一啲結未解到，咁其實有陣時真係需要一個 moment 啦、啊。未必是一个树洞，是一个 moment, click click, 等你可以释放一下。咁所以如果有一首歌可以造就到呢样嘢嘅话，我觉得是呢一、这个是我想尝试一下。同埋我以前嘅歌都是比较惨情啲、嗯、比较哀伤啲。我觉得如果下下都是咁惨呢，将所有嘢变得咁惨，可能嗰件事就是大家就覺得呢成日就係咁樣噶啦，咁我唔希望係咁樣，係太過定價，一定係好慘情嘅。我希望做一啲我想做嘅嘢，我想俾一啲好嘅能量，俾一啲愛俾呢個世界嘅時候，咁我就透過我音樂作品可以俾到大家啦。咁所以其實2025年都圍繞住呢一件事，會有另外幾首歌出嚟，咁亦都會有一個國語嘅 album。我哋都係圍繞住給予能量呢四個字咯。 咁但之前有出過廣東嘅作品啦，《魔戰》啊，咁個風格亦都係好特別嘅。 嗰陣時其實已經都 開始轉緊 咗 啦，開始 係 咪？ 我覺得係叫做未 confirm 嗰啲嘢，因為可能上講真係2023年，咁啊其實好多嘢都學啱啱講，其實好多嘢變動緊，除咗我之外，公司之外，其實可能音樂上面都變動得好多，咁亦都試好多唔同嘅嘢嘅時候，咁《魔戰》係其中一首深刻叫實驗少少嘅作品啦，或者係比較特別少少咯，咁啊，2024年尾啦，《Talk to Me》出咗啦，其實開始慢慢。其实呢个亦都系我想做的音乐类型，亦都系我希望俾观众听到嘅嘢。咁啊，嚟紧2025年就会都系围绕住呢个类型去做咯。 咁呢首歌系你自己拣啦，定系两位监制拣俾你嘅咧？ 最开头咧就系、是、收翻嚟嘅，就系佢哋拣嘅。咁但系咧，我听完之后咧，我都系几中意嘅。好少呢啲比较 soulful groovy 嘅嘢喺市面上，我认为比较纯粹少少啦嘅嘢。咁所以我觉得，有呢首歌有得諗，聽完 demo 之後，你會覺得呢首歌都幾有難度。除咗音樂上面，咁 vocal 上面都要有少少挑戰性，大家去唱呢首歌或者 cover 呢首歌先會開心 咁、但係咧，即係阿 Mike 啦，都叫做喺個大海度遊咗好耐啦，咁亦都叫做見過好多唔同嘅即係勁嘅前輩啦。佢哋會唔會為你都帶嚟一啲嘅影響，或者係都有啲嘢點一點你其實你可以試下呢個方向，向呢一啲嘅音樂路線去發展，有冇呢啲嘅即係際遇咧？ 其實我都好多謝小齊哥嘅面齊，因為咧我平一見到佢咧。因为我之前有即系约食饭咁样，佢永远一见到我就系好似一个大哥哥咁样，就系、是、你要学呢、這、一个，你要学呢一个啦。你依家一路练紧啦，你要将你嘅灵活度再练下。咁你打拳咁，你人哋导演可能要你做呢样嘢嘅时候，咁佢冇 expect 你做到定我诶 ，OK 啊，我做到，咁你咪有多个机会咯。咁样即系佢好 care， 就系话你应该要再去俾自己去 handle 多啲唔同嘅嘢去。 吸收唔同嘅嘢，咁你就會有多好多個武器。 即係小齊哥未必淨係講緊， 係唔係就係 音樂 嘅 節目上， 而係唔同嘅嘢你都去接觸咯。佢係話揸車又得，揸電單車又得，特技電單車又得，咁、啊、你咪咩都可以嘗試咯。拍戲嘅時候你就可以咩都做咯。 呢個想你接班喎， 呢個人係真係佢會係咁樣。 你要開始你嘅考牌之路噶咯喎， 好多牌要考啊咁樣真係。 槍牌、車牌、二碌牌係咪？ 潛水牌啊，健身教練牌啊，哇！ 系槍牌都有得考噶嘛？ 系啊， 不过喺你最熟悉嘅范畴音乐上面，你就好主动啦。呢一首歌，你好似都俾咗好多意见嘅系咪？无论系个歌曲上定系 MV 制作上，都有你嘅 idea 嘅系咪？ 系，同埋入边有三句，即系副歌头三句啦。Cause I'll be here, talk to me, 我永远在这里。呢个都系我即系我想要嘅嗰几句，咁我写出嚟俾监制咁样，咁就最后采纳咗啦。因为我觉得。真係學啱啱所講一個 moment 一句說話，其實一 click 咧，可能就將你內心嘅垃圾傾到出嚟，可能就係差一句，你聽到就係話我會 support 住你嘅，咁啊，我永遠都會喺度陪住你，可能就係呢一兩句嘅力量，咁你就會將你入邊啲結就化咗噶啦。MV 亦都係我揾朋友，我哋去砌。一個可能喺酒吧上面，我 as 一個酒吧駐場， 駐場歌手， 係駐場歌手。咁但係我唔係淨係駐場啊。當你喺嗰度嘅時候，你睇到每一台客佢哋嘅反應，就好似你聆聽緊佢哋每一個故事，你 feel 緊佢哋嘅 emotion 咁樣，即係兩件事就會呼應翻多啲咯。 係啊，女朋友有冇試過講啲令你好冧嘅支持說話？ 哦，有嘅，有 佢係會講出口嘅人的， 會講出口嘅， 係。咁你聽到通常係要扮到好冷漠咁樣回應，嗯，得啦。定係你係會嗰啲 sweet boy 咁 ，thank you 嗰啲，你係邊種嘅男朋友咧？我想知道。 我諗下先，我平時嘅反應係點？ 你應該係後者啊嘛，如果唔係襯唔起豬豬呢個名嘅 喎。我兩唔係我兩樣都會有，我發覺諗下。 你有時會冷酷咁樣嘅。 即嗰種唔係冷酷，你俾唔到一個好大嘅反應，即可能有陣時咧係你轉好多牛角尖嘅人好容易，咁喺一個好煩惱嘅時候，可能突然間得到一句安慰咧，你嗰刻其實你俾唔切反應，跟住慢慢消化嘅時候，你先至會即了解到當中嘅含義咯。即有陣時唔係你特登唔俾反應，係你俾唔切反應，係啦。咁當你消化得切，俾得切反應咁，梗係開心啦，冧冧豬啦，係咪先？係啊，所以我兩樣都有，我都覺得。 佢有冇叫你快啲啊？即係快啲做到呢個。 快啲咩？ 係啦，因為 快啲反應啊！ 因為都頭先你講啊，2025年會有整專輯嘅時候，咁呢一年亦都可能會好忙，快啲啊 ，Mike， 係啊， 努力啲。 即係你知佢女朋友有冇做一個鞭策嘅角色？ 冇錯啦， 係啊，因為音樂學校都要有嘢 sell 俾人噶嘛， 捆綁式銷售。 你女朋友有冇參與呢啲你音樂方向上嘅意見？ 有啊，我都會問下佢攞意見嘅，有時都。 因為佢係咪都係音樂人嚟㗎？ 係啊，即係佢一個 vocal coach， 但係嗰陣時有陣時我嘅歌啦，或者係可能創作上面咧，我都會俾佢聽。咁佢係一個第三者聽嘅另外一個感覺嚟噶嘛，咁所以有陣時候我都會問佢取經，係啊，佢聽嘅歌同我又好唔同喎，即係大家嗰個感覺會好唔同嘅時候，咁我覺得綜合多方面嘅意見，亦都有一個可能有另外一個作用出嚟咯。咁所以可能由一開頭我出我不如啦，去到 talk to me 嘅時候，其實好多時佢都有參與喺上面。 你有冇試過真係唱過一次 live 或者某一啲歌咧，係佢真係覺得？唔 OK， 我成日噶啦， 系咩？ 练歌又系咁样啦， 佢会咁直接嘅， 系啊，好直接噶。 咁佢讲你会唔会特别 嬲咯？ 系啊， 好嬲啊，我会系抌地咁样咯，唔系咁挤啊，唔系，我觉得即系你知道佢嗰件事系你應該要咁樣做，可能你，我覺得忠言永遠都係逆耳嘅， 為你好啫。 有陣時為你好咧，嗰句係特別硬耳，咁但係咧係要聽嘅。 冇試過嗌交，因為咁樣。 有試過嬲嬲地咯，即係冇理由㗎。我唱得咁好，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咁樣係啱嘅喎，係即係，但係佢覺得啊，其實你可以再加多啲嘅。 OK， 好啦，下次訪問 要嗌個老師， 係啦，下次訪問嗌埋佢上嚟啊，跟住之後評價翻阿 Mike 嘅新歌，究竟你覺得邊個位？是好 即是现场评价 冇错 同埋现场改善叫 咁赤裸 是啦这个位置就不得了 要 set 埋 cam 我觉得我扮佢的语气 是啦 是啦 平时不会这样的是啦平时好好的我们都 是 听唔听到女朋友？ 明白晒， 明白晒， 咁诶，下一首歌唔使等一年咁耐系嘛？ 唔使唔使唔使，因为我哋嚟紧农历新年前亦都会推出。作词作曲系一位好著名嘅台湾嘅一位前辈，咁佢创作嘅一首歌系啦。 OK， 好，咁我哋就期待一下啦。咁阿咪亦都预告咗今年就会推出一个嘅国语嘅专辑啦。 同埋佢所有歌都会系令大家有能量嘅。 系，佢好勤力噶，佢系啊，记住我哋。 咁啊，多谢阿咪上嚟同我哋解构佢呢一首《Talk to Me》嘅 ，Thank you。 Thank you。 跟我聊聊，为什么半夜睡不着？我聊聊为什么拍照忘了笑，你拼命被这个世界需要，却忘了自己有什么需要。跟我聊聊不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回荡其实很寻常，万风任何让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 Let's all be here Talk to me，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 Ooh， 一年没跟了说什么， Don't worry about the rest no more， I gotta confess when I met you That was like the best for sure。 You know that I always got you， Nothing we never got through boy， Let's take a little time just to unwind and we'll be fine。 你拼命被这个世界需要，我想我想读懂你的需要，跟我聊聊不许自己一个人哭着熬，落日也回荡其实很寻常，万风任而让失去过方向，生活太荒唐我们都迷惘。 No， 但不用沮丧别着急失望，等你等天会亮，遗憾会遗忘，伤疤会黯淡，笑容会绚烂。 Cause I'll be here Talk to me， 我永远在这里，想哭就放肆没关系，雨过了心会晴，我会珍惜你，你放心栖息。 Oh baby Come and talk to me， 你这个世界太难爱，有我再不离开。Always by your side, babe。你听我讲，听我讲，只要我在你身旁 ，No one can hurt you。To me， 你每句话我在听。 Ooh，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九龙湾上星期五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其后拘捕一个40岁男子，涉嫌干预汽车罪。 海关关长陈子达承认事件涉及一个海关职员，他形容是一宗非常不幸事件，又强调执法的时候安全是首要关注，必须合法合情。被问到会否提醒前线人员协助执法时有什么注意，陈子达说，很多纪律部队人员的基因一直都有一种见义勇为的精神，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说在培训中亦都非常清楚说明，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可能会有危机或危险，所有培训要求同事必须顾及自身安全和其他人士的安全情况下才去采取行动，而所有行动都必须要合法合情，这个是一直以来前线执法的原则。中大学生媒体大学线早前报道，从不同渠道希望获得关爱队的工作报告，但不成功。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关爱队活动后回应，当局和关爱队的服务协议为期两年，将会在协议完结之后用合适方法向大家公布整全资料，包括工作目标和指标等，认为做法更加适当。对于报道提及有怀疑非关爱队成员身穿关爱队背心在活动上影响打卡，麦美娟说，每个关爱队成员不多，只有八至十二人，有时举办活动需要在社区招募人手，好开心很多街坊愿意成为义工帮忙。他又说，关爱队成立以来成绩理想，去年施政报告提出增加资源和恒常化关爱队，将为市民提供更好和更有规模的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回应三人被德国检察官指控涉嫌为中国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向中国提供可能具有军事用途的海军技术信息。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早前已经回应过有关提问，重申中方一贯坚持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中德关系，在遵守法律法规基础上推进与德方的互利合作，希望德方停止炒作所谓中国间谍风险，不要为中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设置障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部分地区和高地严寒，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颇大，日间非常干燥，星期一朝早相当清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 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64点，跌176点，总成交金额1,44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5点，跌1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9.6，跌3.8；盈富基金19.27，跌0.6；恒生中国企业70.54，跌8.0。中芯国际32.35升9.0，美团140.1跌4.3，小米集团33.55跌2.0，阿里巴巴79.6跌1元，中国平安41元跌0.8，美盟集团1.88跌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5，日元158.18，瑞士法郎0.913，加元1.44，人民币7.333。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31，澳元对美元0.62，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39,190点，跌414点。港金报24,88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78.41美元，卖出2,67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嘅慢線有壞車阻路，車龍接近丁九。另外，東隧亦都有緊急路面維修，九龍入口近住啟田道嘅慢線需要暫時封閉，大家經過就請小心啦。而較早前東九龍走廊去觀塘，近住北拱街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車龍消散緊。而家龍尾斷斷續續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橋近住碧街。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排到去黄竹坑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到纪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一段车多，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而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停车熄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 嚟到故事尾声，四位好姊妹张佩、吴云、丹丹同董嘉熙，各自嘅结局系甜抑或苦？一齐见证友情嘅温度点样化成力量，支持大家好好活下去。 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 Ian 陈卓贤，香港一直是国际航空枢纽，随着机场三条跑道全面投入运作，我们正迎接一个崭新未来，航班升降量提升，令香港和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客货运的国际领先地位更加巩固，历时八年兴建，见证无数机场员工努力不懈的成果，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成就香港，飞向未来。 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他眼中的香港电影。 钱家乐在香港电影那里得到很多东西，好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维持住，不是十个八个，是整班人。我觉得这个是代表到我们香港的文化，我们一路要把握住它。 黎轩朗、曾嘉敏主持港产电影咖，逢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献影，文教组荣誉发行。 晨光第一线，全城好家风， 每朝我都做得到环节，鼓励听众将家人嘅美德一代传一代，薪火相传。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嘉明、阿欧、小白、Vicky、船仔，晨光第一线，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城好家风。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光第一线， 八三鸟剧场翻嚟啦！ 要起身买点心啊！可以影张食点心嘅全家福， 你认真噶？ 呢个系毕家嘅面子工程，我哋点可以输俾班校友噶？ 好啦，我陪你癫一次啦！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爷爷嫲嫲作古仔系唔啱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上次首歌咧就系 FF 自己遇到心仪嘅女仔，今次呢一首大跃进啦。 同女友一起旅行漫游作为他的灵感，希望大家都会感受到找到一个愿意陪着你游历世界的人是几咁幸福几咁甜蜜。填词林伟贤 Mark Chang， 编曲 Kobe， 监制 Mark Chang Edwin Kob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ark Chang 恋爱漫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在回忆里面，你好确定它是一种存在，但是来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话佢已经消失咗。一个人记错都好正常，但系如果一班人呢，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系成千上万嘅人都同你一齐记错，呢啲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睇下你嘅记忆可唔可靠？ 嚟到1月10号嘅曼德拉啊，嗱，咁啊，48年前嘅今日咧，即系1977年嘅1月10号咧，咁就系香港第一个大型嘅主题公园啊，海洋公园开幕嘅日子啊， 哦，系啊 ，exactly 嘅今日 ，exactly 系今日， 即系几多周年啊？而家系 48年咯，即系你要减翻嘅话，即系两年之后就原来系半个世纪噶啦， 有啲夸张， 系啦，咁啊，但系因为有咁耐历史，大家都去过唔同阶段嘅呢一个嘅主题公园啦， 系， 咁唔知道以下讲嘅内容咧。在你哋腦入邊有冇出現呢個曼德拉嘅效應啦？ 有冇記憶啊？ 有冇記憶啦？係啦，咁就1977年之前咧，其實嗰個地方咧前身咧就叫做巴黎農場嘅，咁係一個猶太裔嘅東主設立啦，主力咧係為外國嘅餐廳去提供一啲嘅食材同埋蔬菜之用嘅，咁啊你都叫得巴黎農場就應該係咁樣噶啦。咁去到1950年代咧，咁咧就由一個人接手咗，嗰、那個就係新世界發展嘅其中一個創辦人啊，鄭裕彤博士同叔啊。就擁有咗呢個地方，係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嘅農場咧，都係一個好抵玩嘅周遊好去處嚟嘅。咁即係除咗提供食材之外咧，其實有呢個嘅入場嘅設施嘅，幾毫子入場費啦。仲有啲咩中式花園啊、動物園啊、中菜廳啊、蠟像館啊、兒童遊樂場等等嘅。當然亦都有好大量嘅農業嘅設施，做一啲農務嘅示範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受一家大細嘅喜愛嘅。咁但係之後咧，政府就收翻呢笪地咧，規劃其他用途。而當時咧，旅遊業嘅協會就提出一個提議，同政府講話，不如喺香港起一個水族館啦。咁政府咧就接納呢個方案啦。咁最終咧，政府就喺1972年咧就批出呢一塊喺黃竹坑嘅呢笪地啦。咁就宣布由馬會去籌備嘅，興建一個小型嘅海洋水族館，係啦。咁而呢一個嘅水族館咧嘅目的就係希望為市民提供一個休閒娛樂嘅地方啦。咁二嚟咧，都希望咧可以將喺其他嘅啲馬會經營嘅項目嘅一啲收入，可以用呢種方法咧去回饋翻市民啊，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哋其中一個項目嚟嘅。咁而馬會方面咧，當然啦，真係冇揸流灘啦。佢由咧遠道由呢個夏威夷海洋生物樂園重金禮聘咗一位專家 Dr. Kenneth Norris 咧去設計呢個水族館嘅。咁呢位 Dr. Norris 咧就個諗頭就更加大啦。佢又提議就話不如好似效法外國咁樣啦，將水族館同埋主題樂園二合為一，咁就變成呢一個咁大嘅地方咧，有唔同嘅園區，咁就可以保育呢啲海洋生物啦，做一啲嘅海洋生物或者動物嘅一啲嘅宣傳同教育工作，同埋都有一啲玩樂嘅設施嘅。 嗯， 不過其實起呢個主題樂園咧，其實嗰個工程咧都唔係一帆風順嘅。咁首先有啲建築嘅材料嘅漲價上升啦。后来咧，其中一个园区嘅地盘咧发生大火，需要重建啊。咁同时咧，就为咗履行呢个社会责任咧，咁啊喺开园之前咧，其实系先后邀请咗南区少年清洁队、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幼稚园嘅小朋友咧嚟玩嘅，即系正式开幕之前咧，就 试玩 试玩先嘅，系啦。而当时咧，港督麦理浩爵士就话啦：，话呢一个嘅主题乐园咧，系一个即系香港人耳目一新嘅项目，希望游人尽兴而归。咁最终系1977年嘅1月10号啦，咁啊，港督麦理浩爵士啦，就为呢一个嘅主题公园主持呢个揭幕嘅仪式。票价方面咧，成人票价系20蚊， 而十二岁以下嘅小朋友咧系免费嘅。 哇！ 1977年1月10日揭幕， 我估嗰、那个即系游乐设施同埋呢个水族馆二合为一呢个位，我觉得系唔同嘅，应该唔系。 即系佢唔系提出呢个想法， 即系佢唔系提出呢个想法嘅， 唔系啊，唔系由佢提出你先，诶 系系由佢提出，亦都系有呢个想法嘅。 我估 系 大人票价唔止20元， 嗯，小朋友票价咧系免费嘅， 我觉得小朋友都要俾钱。 OK， 小朋友都要俾钱。 哦， 当时咧成人嘅票价咧系15元嘅啫， 15元系平啲嘅， 系啊，小童咧就7元嘅， 哦， 系啦。咁但系其实因为个票价都好平啊，咁所以其实当时就算好多人嚟都好咧，喺嗰个嘅收入与支出方面咧， 入不敷支系 都有啲入不敷支嘅， 系啊，好似隔嗰阵时间唔少就听到嗰个公园咧、嗯、就有啲即系财务上嘅重组或者定困难， 冇办法，因为系香港第一个有呢个嘅乐园嘅时候， 系咯，但你又冇理由唔 keep 住佢， 系啊， 其实你香港冇乜几多水族馆啊、动物园系咁大型嘅啫， 冇错，系，仲有两个位置啊， 我估应该一开始嘅时候系咪唔系想起水族馆噶？ 嗯、 即係佢可能一開波嘅時候，可能佢有建議話，不如揾啲嘢搞啦。但可能就唔 係揾啲嘢搞，揾啲嘢搞啦， 唔係起個水族館先嘅。 總之唔係起水族館， 係啦。 OK， 俾呢個方向係類近嘅，不過咧嗰、那個提議嘅人係即係頭先係講係旅遊業協會嘅提議啦。 我估 係 鄭裕彤先生自己提議。 会有咩人可以提议啊？仲 又唔系政府啊？ 系啦， 唔系政府收翻啊嘛，之后你水族馆啊嘛。 咁我讲一讲啦， 即系政府提议啦，系嘛？ 都唔系政府提议嘅。最开头有人边啲人提议咧？系海洋生物发烧咗向政府提出呢一个起水族馆嘅 idea 同想法嘅、 哦。但系接纳咗。 政府当时冇理到嘅。 O K， 佢早系佢喺几时提出？喺50年代嘅时候已经有呢一班嘅市民 已经讲啦， 已经提出噶啦。系、哦、啊，咁直到有呢个契机，有呢笪地嘅时候，咁旅游业协会就再向政府就讲翻呢件事咁。所以最早最早期 咧，元祖嘅时候系一班发烧友 发烧友去提议 嘅。哦，咁、几好，佢哋种咗粒种子啊，都叫做可能系咪？ 20年啫，20年啫， 系 啦咁啊。 我估 系。 这个公园开幕之前呢， 嗯， 他不是没有社会责任，但是他没有请过那些小朋友来玩的。 嗯，你这样想就不好了。 我不是说他不是没有社会责任，只不过他没有请这些小朋友。 是真的有请这些小朋友来想的。在很早很早的时候的关于这个巴黎农场的。 哦 ,OK, 我估。佢唔系即系专门去卖啲食材俾啲即系餐厅嗰啲嘅， 佢、自己用嘅， 系啊，佢根本就系一个餐厅，系啊，系啊， 吓唔系啊？我觉得几合理喎都， 系啦、 啊，好早期、啊， 佢根本就唔系一个农场， 真系一个农场嚟， 唔通佢唔系巴黎？ 系巴黎， 个名唔系。 吓咁啊！ 你有冇提到有动物嘅头先？ 我有嘅有嘅。 佢冇养动物嘅，佢哋系 有嘅有嘅有嘅。 佢系咪应该冇咁多嘢？因为头先佢噏咗好多嘢噶嘛。 你好阔喎，觉得你估咩啊？喺度冇咁多嘢， 补充紧。 我估你嗰一 part 冇咁多嘢嘅， 系啦，短啲嘅， 即系又唔知咩又射箭场又成咁样噶嘛。 OK， 好啊，去到呢个时候， 你即系估咩啊？咁。 我就觉得佢可能系好单纯系一个农场咯，冇咁多其他古人精怪。 冇啊，真系好丰富嘅个游乐设施。我开估我喺边度啦？呢、這个农场咧，话喺50年代就有人接手嘛，不过就唔系童叔接手嘅，系一个叫谢德安先生，佢系河东家族嘅成员啊，亦都系何鸿燊嘅五姐夫嚟嘅。 哇，一直都以为系童叔， 系 都系有钱人啦， 有钱人。OK， 好啦，咁啊，半场时间完结啦，嚟到下半场嘅时候啦。咁最初咧呢一个嘅主题公园咧冇大型嘅机动游戏啦，最瞩目嘅设施就有几个嘅。首先第一个就系楼高四层、俗称大鱼缸嘅螺旋形海洋馆啦。 大鱼缸， 啲人咁样去讲嘅。 谂起深圳啊， 系啦。 咁呢個水族館入面就養咗唔同嘅海洋生物啦，分為兩層，咁等喺遊客喺唔同角度去觀賞呢啲海洋生物嘅。咁第二個就係大家都好熟知嘅海洋劇場啦，由冰島引入殺人鯨表演，咁係一個大賣點嚟嘅。而呢位海威小姐咧，其實原來佢嘅名咧都係公開徵求嘅。咁大家都會知道，好記得啦，佢會可以即係凌空飛身，即係頂波啊，成為海洋劇場嘅台柱嘅。咁另外啦，外園區即係嗰個纜車位上面啦，咁又即係山腳嘅黃竹坑公園咧，有呢個兒童嘅動物園喎，可以睇摸同埋喂袋鼠、羊駝等等嘅動物嘅。 嚇！ 仲有一個係啊，人工湖啊，喺呢個人工湖嗰度咧，有一隻叫尼斯嘅怪物，原來咧係尼斯湖水怪嘅吹氣公仔，係俾人影相同埋打卡用嘅。系啦，嗰即系讲1977年嘅时候啊， 吹气公仔 系啦，然后就缆车就系一个最瞩目嘅项目啦。本身开头嘅时候咧，其实有谂过，除咗缆车之外，可唔可以整单轨火车嘅？ 嗯， 咁当时就因为一啲嘅地权啊，同埋一啲载客量嘅问题，所以就用咗缆车啦。而当时呢个缆车咧系嗰个载客嘅每小时系载到5000人上上落落嘅，系冠绝全球啦。但系最得意就系咧，原来同年嘅12月咧。海洋公園咧係邀請咗迪士尼嚟合作嘅， 嚇、啊！ 當時咧係有呢一個米奇老鼠俱樂部嘅喺呢一個嘅海洋公園入邊，咁啊搞咗呢個同樂日啦。咁即係市民咧只要去百貨公司咧買咧，即係米奇老鼠嘅百寶袋咧，就可以成為會員，然之後可以入去玩嘅啦，係、 嗯、 啦， 冇、錯， 完結啦。 我估應該係唔可以喂動物嘅。即系冇喂动物呢个活动，系啊，系啊，应该冇喂动物呢一个嘅活动啊，系啊， 唔系全年都喂到，系有啲特定日子系可以喂到嘅，真系见到袋鼠啊、羊驼啊。 我估 系， 我估系咪未有海洋剧场嘅一开始？ 嗯， 哇，劲、 嗰阵时系海豚剧场。咁主力就是海豚同埋海獅， 哇， 系啦，而头 未有殺人鯨住噶嘛，系咪啊？即系未有海威 小姐未有嘅，系啦、 哦，我真系记得少少， 系啦， 好劲、哦， 海威小姐系1979年嘅时候先引入嚟， 同埋我觉得冇理由 两年后啫， 两年后啫， 你冇理由一开波就咁劲，又有殺人鯨有剩啩， 嗯， 系， 我因为我觉得殺人鯨应该都 啲重头项目。要啲時間去籌備， 都難 handle 噶嘛？你要湊佢。 即係後面嗰串嘢都係冇噶，即係嗰啲咩公開招募個名嗰啲， 有嘅有嘅。 係之後真係海威小姐嚟香港嘅時候， 係啦， 就有招募啦。 係公開招募嘅。 OK， 我估嗰、那個尼斯嗰隻嘢 係冇嘅。 係有嘅，不過唔係吹氣咯。 咁系咩？叫文奇祥，虽然你唔使答中，但系咩嘢 咧？佢真系一个雕塑，即系可能 纸黏土， 系啊，即系可能喺个湖嘅中间，佢真系有嚿石像咁嘅东西，系啊。 OK， 系 嗱，呢个位系点样咧？佢真系有只叫尼斯嘅怪物。咁真係吹氣公仔嚟嘅，不過唔係一個人工湖上面，係、 哦、 一個陸地上面。 Okay、 其實似而家啲吹氣大型裝置㗎，啲、 哦、 小朋友咧就可以喺佢個 pat pat 度捐入去，咁喺入邊就跳吹氣彈床嗰種嘅、 哦哦。我細個好中意玩呢一種咁巨型嘅彈床， 係啊， 好 addicted to 嘅 我係。 跟住 原來咧呢一個嘅構思咧係借用呢個日本嘅大型遊樂場嘅。佢話當時咧日本好多大型遊樂場咧都有隻叫尼斯嘅水怪，入、 哦、 邊就可以入邊喺入邊。就可以玩跳蛋床嘅， 系 系啦，咁但系就系12岁以上嘅朋友就入唔到去啦。 嗯， 好啦，嚟到呢个最后一个位置啊， 冇理由咁大唔估啊，你 佢系咯，我觉得佢唔系同另一个主题乐园 crossover 咯。 嗯， 系咯，我都觉得系， 同埋嗰阵时冇噶嘛，咁你香港冇嗰个主题乐园噶嘛， 系、啊，同埋唔系可能。 即系你就系 crossover 买佢啲嘢嘛，你意思系、嗯？但我觉得呢个都系有可疑咯。 系， 同埋印象中好似系咩？佢哋真系合作过咩？ 开嚟睇， 开嚟睇系咪？ 系。Oh yeah, come on！ 嗱，我先要讲咧，其实咧佢哋系真系有合作过嘅。 系。 不过就唔系喺同年时候合作，系事隔一年咧，咁即系喺呢一个大型嘅以海洋为主题嘅 呢一個嘅主題裏邊，入邊有一個區域咧，就係呢一個老鼠嘅主題園區，有一個 有佢界咗出嚟， 界咗一個小嘅部分，然之後俾佢哋去入去參與同入去玩嘅、哦。 但係就唔係嗰啲要買嘢先入得去咁樣嘅。 都係你要喺百貨公司買佢相應嘅嘅、哦、物品，就可以有呢個門票，然之後就可以成為會員，就可以入去玩。 咁、哦、呢個位唔啱啊，係個年份唔啱啊。 個年份唔啱啫，但係真係事實實質事件係 玩到年份喎、啊，而家好似細個咧考 history 咁啊，要捉埋個年份 係咩死咗几多人啊？你冇讲清楚啊！ 但系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就 系 好似两样唔会有任何嘅合作嘅事。 原来以前系有， 以前系有曾经有试过咁样呢个合作嘅。 都系嗰啲即系 marketing 啫，我又觉得系。 系啦， 其实今时今日都可以有， 都可以合作。 其实佢哋系冇一个冲突噶，我想。 只不过系市场嘅一个嘅竞争者咯， 唔系，因为佢哋都系。好似系主题乐园咧，但系其实佢哋个主题系 都唔同嘅主题， 系啊，完全唔同嘅。 其实唔系嘅，佢而家同嗰啲十零廿蚊店嗰啲咧，都有好多合作嘅。 系咩？ 系啊， 十零廿蚊店点合作？ 有好多佢哋嗰啲 product 喺里面卖噶，系全部系正版噶。 唔系我知道，但系佢之前嘅意思就系呢两大嘅主题乐园 冇抵 触 咯，我觉得佢哋本身咯、 啊啊，所以其实系合作系应该都 OK 嘅。 系、 啊， 即 系 你又可以出现一齐咁样咯。 有啲屋企系真系两个乐园嘅 pass， 佢哋都会买，两个都去噶嘛。 系啦，咁啊，今日嘅曼德拉就系有关于呢一个48年前开幕嘅一个嘅大型主题乐园啦， 有趣有趣。 就这样讲，没当初的感觉。其实我一早不爱你，仍同行下去而出错。就这样讲，用最极端的冷漠，无能力用七天陪你，是一种束缚。其实谁最清楚，谎言说了几多，手也在震，愿你没识破我，若能明白我，或能原谅我极傻。为何我要说谎，失衡极狠心放我，你看着我惊慌彷徨，泪盈满眶，但真话我未讲，离去之后身一刹，情绪先敢释放。若这样拖，大家都不好过，连累你惊险走钢索。这样拖亦算是一种怯懦，仍期望幸福的是你，偏只早想过。其实谁最清楚，谎言说了几多，手也在震，愿你没识破我，若能瞒着你，愿能承受这后果。 张天赋的最新派台作品《雪芳姐》，今日三成环节目时间嚟到呢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